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天多云，最低温度10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大兴西红门东部大白楼工业区内48万平方米的违建先后被拆除，今后这里将改建成绿地或者发展高端产业。据了解，今年大兴力争拆为900万平方米以上，重点拆除区域包括西红门、黄村、迎海、旧宫等。 20秒内打开奥迪车门，2分钟内扫荡全车，值钱烟酒丝毫不动，专偷现金，半小时可以席卷3辆车。记者日前了解到，大兴警方在清明节安保过程中，在野生动物园临时停车场内，抓获一名专偷奥迪车内钱财的男子，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近万元，目前已经破案3起。 近日，大兴区黄村镇综治办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长丰园3区4大乱建、乱堆乱放、侵占绿地现象开展集中检查整治行动。据黄村镇综治办主任王璐介绍，长丰园3区居民曾经多次向黄村镇反映小区的各种问题，主要集中在4大乱建、侵占绿地、垃圾清理不及时、停车管理不规范等几个方面。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日前大兴西红门东部大白楼工业区内48万平方米的违建先后被拆除，今后这里将改建成绿地或者发展高端产业。据了解，今年大兴力争拆违900万平方米以上，重点拆除区域包括西红门、黄村、迎海、旧宫等。大白楼村支书赵辉说，这里曾经聚集了餐饮、汽修、木器、服装厂、物流等150多家低端企业，这类低端企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更增添了秩序混乱、环境脏乱差等各种安全隐患。从去年起，大白楼启动拆除腾退，经过多次摸排、走访，召开专题座谈会，约谈地块管理人，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告知企业及时搬离。后来，这个地块的租住人员全部顺利清退，违法建设全部拆除。 据了解，今年西红门镇全力推进拆除腾退，计划完成3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重点拆除团河北村、团河南村、金星庄、小白楼、大白楼等地的违建。通过拆除腾退，实现由城乡结合部向城市化加速转型。除了西红门以外，大兴黄村、迎海等地的拆除腾退也在进行，拆出了空间，空出了秩序，优化了环境。今年大兴重点关注5个区域，分别是农村集体土地区域、机场管控区、新航城范围、黄村、西红门、旧宫、观音寺街道、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历史形成而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地区。针对这5个区域，将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生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本台消息，20秒内打开奥迪车门，2分钟内扫荡全车，值钱烟酒丝毫不动，专偷现金，半小时可以席卷3辆车。记者日前了解到，大兴警方在清明节安保过程中，在野生动物园临时停车场内，抓 抓获一名专偷奥迪车内钱财的男子，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近万元，目前已经破案三起。据了解，四月三号上午十一点，大兴野生动物园里外都很热闹，在园区停车场内，保安员在巡视过程中发现一名男子头戴帽子，面戴口罩，鬼鬼祟祟地在停车场内不停地转悠，形迹可疑，随后向执勤民警汇报并暗中监视，可能发觉异样，这名男子突然加快脚步，将身上财物向周围车底随意抛洒后，钻入一辆云南牌照的小轿车与驾车逃跑。执勤民警快速赶到现场，将车辆截停在停车场出口处，对这名男子进行了全面盘查。 这名男子开始谎称是普通游客，但执勤民警随后对他驾驶的小轿车进行全面检查时，发现车内存有车锁、干扰器、撬棍、衣物、帽子、手套作案工具。面对询问，男子坚决否认，说是朋友的车，自己全然不知情。在保安员的指引下，民警来到该男子抛洒物品的地点，现场起获现金9706元、万能钥匙2把。通过进一步审查，男子交代了实情，他是一名专偷老款奥迪 A6 的老手，曾经因为盗窃被东城警方刑事拘留，出狱以后仍然不思悔改，继续不断研究开锁技术，后来可以利用万能钥匙20秒钟轻松打开奥迪车门。据陈某交代，他钻入奥迪车内以后2分钟扫荡全车，只拿现金。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黄村镇综治办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长丰园三区私搭乱建、乱堆乱放、侵占绿地现象开展集中检查整治行动。据黄村镇综治办主任王璐介绍，长丰园三区居民曾经多次向黄村镇反映小区的各种问题，主要集中在私搭乱建、侵占绿地、垃圾清理不及时、停车管理不规范等几个方面。针对这些问题，3月31号、4月1号2天，由黄村镇综治办牵头，共出动执法力量340人次，清理可燃物19货车。 居民陈女士对记者说：“我们小区有乱停车的现象，很多人把车停到了绿化带，把花草都压死了。为了保护绿地，他自己花钱买了树和花，把绿地圈上了。现在政府要清理私搭乱建，他很支持。”看到通知后，已自己拆除了篱笆，希望拆除之后政府能继续多管管，让小区环境维护管理工作能跟得上。对此，黄村镇政府表示，这次集中整治是一次突击治理行动，之后整个社区要由物业公司和居委会进行常态化管理。现已与物业管理公司进行了沟通，要求他们切实担负好社区的绿化养护职责，并增加门卫看守力量，对小区进出车辆进行登记管理，同时尽快出台小区内的停车管理办法，加强治安巡逻，达到小区的长治久安。 本台消息，4月5号，旧宫二小的小志愿者们走上街头，走进巷尾，把一辆辆共享单车摆放整齐，低碳出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推崇。各类共享单车正是倡导低碳出行理念下的产物，仿佛一夜之间，共享单车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各大城市路边排满了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然而，共享单车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比如乱停乱放问题。看着东倒西歪的自行车，旧宫二小的师生们开展了实际行动。 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区文化委员会查处了一家无证照印刷经营活动场所，现场查获出版物《鸟儿在歌唱》共计1000册。经查，当事人曹某某于2017年3月27号到2017年3月28号期间，在黄村镇桂村村北租赁的经营场所内，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印刷的违法活动，违法经营额3000元。大兴区文委执法队依据出版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曹某某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装订设备折页机1台，没收出版物《鸟儿在歌唱》1000册，罚款人民币10000元。 本台消息，4月2号凌晨4点多，家住大兴黄村的王兴华和妻子露露就起床了。他们要在清明节假期回延庆探望老人，二人匆匆吃了2碗泡面当早餐，准备出发。与众不同的是，这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丈夫骑车，妻子开车提供补给，平时工作和居住在大兴黄村，几乎每周都回延庆区四海镇大胜岭村看望老人。铁人王兴华选择了骑车往返，而且一骑就骑了2年多。2014年，26岁的王兴华从离家很近的山村调到了大兴区黄村工作。如果乘坐地铁、公交回家，要绕行延庆城区，150多公里的路，倒4趟车，花费6-7个小时。王兴华干脆选择骑车通勤，这样可以省去30公里的路程。按照他的速度，单程4-5个小时就到了，不仅距离近、时间短，还可以借此锻炼。而这段路程即使一路畅通，开车也要2-3个小时。 王兴华出生在延庆大山里，从小就喜欢跑步爬山。工作以后，王兴华没有停止锻炼，马拉松、越野跑、铁人三项，凡是常人眼里看来是自虐的比赛，他都参加，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得了铁人三项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同时，他还和延庆的几位跑友组织起来，成立了延庆跑吧，大家一起互虐。短短几年过去，延庆跑吧的队伍从几个人扩展到几百人。随着参与比赛越来越多，王兴华开始转向铁人三项，他认为这样可以给自己带来更多挑战，而挑战之一就是自行车。凌晨5:30的北京，天还没有全亮，早上出门的人还穿着夹克衫。王兴华一身骑行服，和坐在驾驶室里的妻子简单嘱咐了几句，就消失在京开高速辅路的车流中。8点刚过，先行到达13陵等候的妻子露露，远远看到迎面骑来的王兴华。此时王兴华已是满身汗水，京藏高速上的车流已经堵了10几公里。短暂休息之后，二人又分头出发。用王兴华的话说，之前这70公里只是热身，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后面的路段才是挑战。从13陵长陵路口到他的老家四海镇不到50公里的山路，要翻越2座山梁，总爬升海拔1000多米，大约相当于2个香山鬼见愁的高度，这也就是北京境内的经典骑行线路之一，难度不小。 王兴华现在使用的自行车价值10000多元，是妻子露露结婚前送给他的礼物。两个人就是在延庆跑吧的活动中结缘，因此妻子也非常理解和支持他。二人有空就一起跑步，王兴华去比赛时，妻子就成了后勤部长。第一段陡坡距离5公里，爬升300多米，弯多坡陡，不时有出行的私家车从身边驶过。王兴华调整姿势，奋力向前。尽管是在大山的阴面，每蹬一下脚踏，汗水就随着身体摆动四处飞溅，呼吸也越来越急促。接下来是一段下坡和比较平缓的山路，沿途还可以观赏一下巍峨的长城和漫山的桃花，放松一下。之后就开始了最长一段持续上坡，距离15公里，爬升600多米。这段路属于怀柔区，翻过最高的山梁就到了延庆区四海镇大胜岭村，王兴华的老家。离家越近，王兴华越是兴奋，妻子露露在山梁上等候他。在那里，露露可以看到王兴华沿着公路向上骑行，从一个小点慢慢变大，距离越来越近。每当超越同路的骑友，王兴华都不忘打个招呼，喊一声加油，对方也会回应一声加油。 从海拔1000多米的山梁上一路下坡，王兴华轻轻地捏着刹车，时速还是飙到了50公里。为了避免意外，他不敢再快了。回到村里，还没来得及进家门，在村里遇到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不约而同的问候都是：“又骑车回来了，冷不冷啊？”大胜岭村位于延庆区东部偏北，山沟里的冰雪还没有完全化开，只是穿了一身骑行服的王兴华一进家门，妈妈就让他赶紧换上干衣服，生怕他着凉。 凌晨5:30从大兴黄村出发，不到11点，王新华和妻子已经坐在大胜岭村的炕头上，和妈妈一起聊天吃水果了。王新华说，自从他到大兴上班，几乎每周都是这样骑车回家，周日午饭后再骑车返回城里。如今有了妻子的陪伴，回家的路就不那么艰苦和孤单了。有时他们会把自行车放到行李架上，开到车少的路段再开始骑行。妻子还可以提供补给，其实车上的4个水壶都装满的，只是为了增加重量，以加强训练难度。2017年，王兴华有5-6场正式比赛要参加，他计划为妻子露露也买一辆自行车，这样两人就可以一起骑车回家了。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最近为期5天的高家铺村第二期彩妆学习班结业了。培训班的组织者、村里的文化组织员王玉玲开心地说，看着年岁稍大的大妈阿姨变得年轻漂亮，年轻人变得时尚美丽，看着他们张张幸福而美丽的笑脸，我心里比吃蜂蜜还要甜。只要姐妹们开心幸福，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王玉玲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在她的策划下，村里陆续开办了茶艺、插花、手工编织等各种培训班，让村里原本有大把时间聊闲篇的姐妹们忙得连饭有时都忘做。但是按照她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忙并快乐着。王玉玲表示，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尽力举办有益于村民身心健康的各种健康讲座、各种娱乐活动。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荣誉背后是优秀坚毅的品质。陈新华出生于大兴区庞各庄，是义城名苑社区的一位楼门长。64岁的他，在邻居眼里是热心肠，在社区工作人员眼中，他是义苑名城社区的多面手。在2017年大兴区评选的10名明星志愿者里，就能看到他的姓名。他的公益服务时间长达1738小时。他的经历与努力被社区邻里传为佳话。1970年，陈新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插队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北部边疆建设。在那儿，他遇到了他的丈夫王哲，同是北京人，又有着共同的经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于1977年组建了幸福的家庭。2年之后，他们漂亮可爱的女儿出世了，这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2003年，他们夫妻二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回到了阔别30年的故乡北京。 2010年4月的一个傍晚，一家人吃过晚饭，聚在一起谈着未来，突然她的丈夫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话还没有说完，人就倒了下去，瞬间失去了知觉。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坏了陈新华，但他立刻冷静下来，马上拨打120，很快的就把王哲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医生告诉陈新华，你的丈夫是大面积脑梗死，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抢救过来，很可能也是个植物人。这个结果对陈新华来说犹如晴空霹雳，他一下子瘫在地上，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冷静下来后，他对医生说，大夫，我不能失去王哲，哪怕他是个植物人，我也不能放弃他。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下，她的丈夫终于脱离了危险，保住了性命，但是却成了一位植物人。陈新华没有失去信心，而是每天陪伴在丈夫的身边，给他擦洗全身，帮他按摩翻身，喂水喂饭，在床边与丈夫说话，给他读报，晚上累了就打地铺守候在床边。最让人头痛的是丈夫大小便失禁，陈新华不断地给丈夫换尿布。 就这样，在医院住了将近2个月，医院的医疗费压得他喘不过气，眼看家里的积蓄就要用尽了，王哲的病情还是没有大的好转，后期的康复需要更多的资费，怎么办？他断然决定把内蒙仅有的一套住房卖掉，用来给丈夫继续治疗。 长期的陪护加上打地铺，导致陈新华患上了腰间盘突出。她忍着疼痛，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的丈夫，耐心细致地照顾她。经过两个多月的专业康复治疗，陈新华的丈夫终于好转，可以回家疗养了。当时她也没有过多的麻烦别人，而是咬紧牙挺直腰，无怨无悔地用她那柔软的双肩挑起了家中的重担。她每天早晨起床给丈夫洗漱，再给丈夫做饭，然后帮助丈夫做康复训练。这样日复一日，陈新华整整坚持了六年。 在陈新华的精心照顾和耐心护理下，奇迹真的出现了。突然有一天，她的丈夫恢复了意识，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家中来客人，她可以用眼神来表达意思，用微笑来打招呼了。现在陈新华在照顾爱人的闲暇之余，还积极参加街道和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包括社区志愿者治安巡逻、巧娘工作室和爱心帮扶服务。在舞蹈队，他坚持每周三晚上的舞蹈训练。当队长外出时，他主动担负起开门、锁门、播放音乐的工作。每次参加北京市舞蹈的比赛，他总是早上五点钟起床，把丈夫的一切都安排好，不让自己在舞台上缺席。合唱队里也留下他美丽的身影。 在巧娘工作室，她按时参加爱心健康耳枕的布艺手工制作，用她那灵巧的双手钩织出一顶顶漂亮的凉帽，做出一块块五颜六色的香皂。为更多完成耳枕作品，她把耳枕拿回家安排丈夫休息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一针一针细细地缝着，直到深夜才休息。她还是一名治安巡逻队的志愿者，在社区内重点场所区域进行巡逻，同时还担任街道文化组织员工作，并于2014年被社区评为亲情之星，2015年被评为科普生态建设一天使标兵。陈新华经常说，一直以来街道领导、社区服务站、左邻右舍的朋友都给了他极大的关怀和帮助，他没有什么可回报给大家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大家做点实事。陈新华的经历与努力被社区邻里传为佳话，他优秀而坚毅的品质更是深深地感动了社区志愿者。 本台记者靳时萌报道。 目前盘各庄镇绿星农场正在举行大兴区第一届稻草人文化节， 绿星农场负责人赵和山向记者介绍。 那您为什么想起弄一个稻草人文化节来了呢？ 我们绿星农场本身就位于这个盘各庄镇，盘各庄镇呢是一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这样一个大镇嘛，我们也一直想探索寻找和这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结合点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当然它要和我们绿星农场的定位要高度吻合，因为我们绿星农场是一个亲子农场，既要符合这个镇域的这个旅游资源的需求，又要和我们的绿星农场的这个目标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和很多人沟通，包括去很多园区学习，包括我们很多这个政府的领导对我们呢进行去请的专家去了解，最终我们发现这个稻草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点。 不错在哪儿？是一个亲子乐园，小朋友的教育基地是吧？通过这个节能让小朋友们收获一些什么，学到一些什么呢？ 我们认为这个稻草人最早起源于农民伯伯，然后就是驱赶这个鸟雀这样的一个作用。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演变呀，我认为可能这些鸟雀也能感觉到这个稻草人可能也是对他们也是一个摆设吧。他们之间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动物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我们觉得呢，就是稻草人的这种形象呢，和既传承了农耕文化的这种元素，同时呢又能够和现代的这个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 嗯， 我们包括我们用稻草人搭建的这个动漫，对吧？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从我们这个稻草人文化节找到自己的童年故事和人物。 您刚才说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童年喜欢的动漫人物了，您是怎么挑选的？都有什么样的代表的卡通的形象呢？ 我们是分为四大系列。 嗯。

北京时间。